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常把这老师比作指路的明灯，您看一个人从小到大，除了父母之外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师。这孩子都跟一张白纸似的，您往上画什么，日后孩子就会什么。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家长都希望能碰上一好老师，把这孩子好好培养培养，日后能够成为栋梁之才。那作为皇家可就更重视了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他的修养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一个朝代，所以说能给皇上当老师的人，那可是肩负重任。古代老师给人印象一般都是不苟言笑，可嘉庆的恩师却是个例外。面对招摇过市的公公，他会想出什么损招？聪明绝顶，学富五车，又为何被船夫骂了，他却不明真相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皇帝老师孙景烈。现如今但凡是为人父母的，都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恨不能刚落生几个月就去参加个什么亲子班，提早开发孩子的智力。等到这孩子再大点，这家长又开始操心，到处给孩子找幼儿园找小学，这么费心费力的，就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。家长的这份心情咱可以理解，不过要是换一个角度想想孩子，可就不忍心了。除了平日的课程之外，各种各样的补习班、业余爱好班，反正只要是能让孩子多学点的，什么都报。好些隔辈的爷爷奶奶瞧着这些孩子呀，真是打心里边心疼。您说现在好些大人成天到晚喊说工作压力有多大，一天下来多辛苦，可是这些孩子呢，他们也不轻省。咱在这儿说句题外话，建议那些家长们在关注孩子教育的基础上，也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心理成长。刚才咱说了一段是现如今这孩子学习的情况，够苦吧？可即便这样，您要是跟古代帝王家的孩子比起来，那得说是幸福的。在古代论起学习条件，哪儿都比不过皇上家。单就拿清代举个例子，皇上对于他那些皇子们的教育尤其重视，所有的孩子从打6岁起就开始上学读书，负责教育他们的老师由皇上亲自指定，一水的翰林大学士， 像什么四书五经啊、史记啊、汉书啊，全都得学。除此之外，每个皇子那也必须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弓箭骑射，这都不用多说了。光学语言就得学习满蒙汉三种语言。再有，现如今这孩子上学上的再辛苦，那也放个寒暑假，有个周末休息。可是这些皇子们呐，想休息连门都没有。能够不上课的理由只有三条：一个是自己过生日，二一个皇上过生日，最后一个就是自己生病了。否则从打天刚蒙蒙亮一直到太阳下山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学习，你得天天去。想当皇上不容易啊，儒学历史、治国之术、为君之道，样样都得精通。日后能否统治好国家，全靠老师的栽培。所以对于皇上也好，皇子也罢，老师在他们眼里那就是恩人。最早这未成年的皇上或者是皇太子身边都会有三师，也就是三位老师。这三位老师呢，分别指的是太师、太傅和太保。这太师呢，是掌管所有学业的，那是三师之首。太傅是专门主管文科的，得算是授业恩师。还有一个太保，那是专门负责教武学的。除了这三位之外，还有三少，分别是少师、少傅和少保。简单理解，这三位的主要工作就是辅助三师教育皇太子，或者是年幼的皇上。这种职位安排到了唐朝慢慢的就开始有变化了。三师也好，三少也罢，逐渐成了一个虚衔。碰上哪位大臣有功，皇上就赏一个以资鼓励，跟早先皇帝老师这概念可就相去甚远了。您比如咱们熟悉的郭子仪，头衔是太师，鳌拜头衔是少保，可他们在历史上并不是以帝师的身份出现的。等到了明朝，这三师或者三少的头衔索性没有了，在东宫讲课的老师全是出自翰林院的大学士。中国自古就讲究尊师重道，所以能为皇上当老师，除了自身学富五车、博古通今之外，这受到的尊敬和荣誉，那可不是一般大臣能体会的。清朝乾隆年间，有这么一位皇帝老师，这个人名叫孙景烈，中了进士以后，就在翰林院做了个检讨。啊，您别误会，这检讨不是天天写检讨，这在翰林院里啊是个官称，专门负责编修国史。除此之外，在孙景烈的履历表上，他还曾经出任过关中书院的校长。您可别小瞧这关中书院，那可是明清两代在陕西的最高学府。您说能在这儿当校长的，这学问能低吗？孙景烈的学生里名气最高的就是嘉庆皇上，再有和纪晓岚同朝为官状元出身的王杰也是他的得意门生。不过说来也逗，这史书上记载这位孙老师如何严厉、怎么教学不多，反倒是关于他的一些趣闻记录了不少。古时候一说起老师这词儿，头一个概念就是这人古板，不懂得幽默，整天就是摇头晃脑、知乎者也。可是这位孙景烈却有点与众不同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 有一年嘉庆皇上派了几位公公去武功看望一下老师孙景烈。这武功呢是陕西的一个县，孙景烈的老家就在那儿。有句俏皮话叫公公离朝地动山摇啊，想想也是，这些太监都是守在皇室身边的近臣，谁不想找机会巴结巴结。所以这一路上几位公公受到的款待真是啊，跟皇上比起来啊，差得不远了。就看这几位公公甭管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， 众星捧月一般，那阵势那派头甭提多威风。明面上这威风摆了，暗地里这老哥几个也没少捞实惠，好多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找机会就给这帮公公送东西，什么地方土特产呐、新鲜水果啊，那都是一缸一缸的送。那位说送水果按筐送，怎么一缸一缸的呀？您甭急呀、等这波人一走，这公公们把缸一打开，不是水果，金灿灿的黄灯灯的大元宝。您说这几位公公牙口也好，不怕崩了牙，这么大的排场还没等这些人到呢，这信儿早传到武功了。这武功的县官一听，怎么着，皇上亲自派人来看望老师，一下就忙活开了。您也问了，他忙活什么呀？他又不是孙景烈。哎，您琢磨琢磨，虽说人家不是看他来的，可是这也是县领导表现的一个机会。到时候这几位公公一回宫，扭脸跟皇上说这武功县怎么脏乱差，那还了得，结果这路也开修了，客栈也重新翻建，好让几位公公能停轿下马呀。除了这些，能挂的灯笼全挂上，能飘的彩旗全飘上，弄得好多老百姓全迷糊了，以为春节改日子了。普通百姓一看武功县这么热闹，全跟着高兴，不过也有一些瞧着眼红的，站在一边甩闲话，你们看看，都说当先生好，当先生受尊敬，可这也分等级，给皇上当过先生就是不一样，他孙景烈这份荣耀这辈子都享用不完。甭管这些人是嫉妒也好羡慕也罢，反正这武功县就因为这档子事儿一下就改头换面了，大家都高兴，可唯独有一个人犯起愁来了。谁呀？孙景烈的媳妇儿。这孙夫人心里就琢磨呀，这些公公全是朝廷里的红人啊，这要是来了拿什么招待人家呀？单就说吃饭吧，我们孙家再好也比不了宫里呀。再者说了，人家是皇上派来的，不好好款待那就是不给皇上面子。孙夫人这边犯愁，孙景烈呢倒是一副清闲，每天按部就班的照样去种地。一看孙景烈这样，孙夫人的气呀不打一处来。我说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，人家都快到了，你倒挺有闲心，也不帮着我想想，人家进门了你说拿什么款待人家。看着媳妇急成这样，这孙景烈扑哧一声乐了。夫人这边急得火上房，孙景烈这边满不在乎，临了还给孙夫人撂了一句话，你呀这事儿有什么可愁的，到时候你听我吩咐就行了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些公公真是跋山涉水，好不容易才来到武功县。打一进县城，这些公公的脸啊可就全变了，早先那威风劲儿那霸道劲儿全没了，甭管见着谁全都是一脸的微笑，嘘寒问暖，连这黑白眼珠子比例都不一样了，早先瞧谁都是白眼珠，现在呢能瞧见黑眼珠。尤其是见了孙景烈，那更是毕恭毕敬，鞠躬问好必须是90度，好听的话一车一车往外说。孙景烈呢也是官场老手，能不明白这一套吗？当时正是6、7月份，天正热呢，孙景烈赶紧把几位公公给请进屋里了，还每人发了一把大蒲扇啊，几位公公辛苦了，不远千里来寒舍看望我，真是过意不去呀。天气热，你们几位赶紧拿这扇子扇扇，别热坏了，也没什么可以款待的，今天就请几位在老朽家里用餐吧。几位公公走了一路了，这肚子早就叫唤上了，一听这个全来精神了，赶紧回啊，多谢多谢孙翰林这么款待，先生如此用心，我们哪能不尝尝您家的美味呢。这帮人都被伺候惯了，到哪都是山珍海味的，更何况这是孙景烈的家，那是皇上的老师，条件能差吗？一顿饭最次也得是鸡鸭鱼肉全都有吧， 可是孙景烈这话是这么说，几位聊了半天就是没看见有人端菜。这几位公公全忍着，面上和孙景烈聊着，可心里头全琢磨，都聊这么半天了，就说现做也该端上桌了吧，怎么这孙翰林也不着急催呀。直到太阳都西沉了，孙景烈这才突然想起来，啊，夫人呐，给几位公公准备的饭菜怎么一直没往上端呢？快点快点，别把人家给饿坏了。孙夫人一听孙景烈张罗，没出三分钟就把准备好的江水面条给端出来了。几位公公一看有吃的了，两眼直放光啊，连口气都没喘，稀里呼噜的把面条吃了一干净。其实这江水面条啊，就是武功县当地最普通的一种农家饭，用这面汤啊熬点芹菜跟面条一拌，吃起来酸不溜丢的，还有点涩，别说肉了，连肉汁都没有。这帮公公饿了半天了，您说吃什么不香啊？吃完之后还一个劲儿地问孙翰林呢，这是我们打北京出来到武功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，这面条用的什么调味料啊？孙景烈一琢磨，张口就说了一句，白醋啊，那可是我们武功县最上等的调料啊。孙景烈这一手不光是解了媳妇的燃眉之急，还戏弄了这些两面派的公公。不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，孙景烈可是没占到便宜，反倒是让人家给戏弄了。有一年嘉庆传旨，说是想让老师孙景烈来北京玩玩。孙景烈这个人虽然和嘉庆的师徒关系很好，可是也知道伴君如伴虎，所以除非是公事，否则他是能少去就少去。嘉庆一看老师半天没回复，这第二道圣旨紧接着传出来了，皇上三番两次的请。孙景烈心说，我要是再这么坚持不去，可就不是去北京玩这么简单了。为了怕惹麻烦，孙景烈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转天早晨就不声不响地上路了。就在孙景烈走在咸阳古渡口的时候，让他碰上了一件事儿。往常这个渡口人不是很多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偏巧那天这渡口上是人头攒动，船来船往，这岸边上做小生意的小商贩呢也跟着凑热闹，不停地站点吆喝。要说这生意好了就是好台价，这船家一看，哟，今儿怎么了，这是坐船的这么多，我不抬价都对不起这么热闹。结果这船家是漫天要价，船价高低全凭客人的衣着打扮。孙景烈刚一上船，这船家把手一摊，伸到了孙景烈眼前，五个手指的一张，一口价船票五个大子儿。孙景烈一听五个大子儿，这心里头不痛快了，我说小伙子，你这要的是不是太高了？你看那边那个，他推了一车东西，你要他五个大子儿，我呢一个人一个小包裹也要五个大子儿，这不合理呀。这船家瞧孙景烈跟他讨价还价，这嘴里头啊可就不干净了，怎么着，您刚才说您没带东西，您是不是把石碑给忘家了？我还告诉您，只要上了这条船就是五个大子儿，您呢还爱走不走。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啊，流氓不看岁数。别看这船家是一年轻的小伙子，可这火气啊孙景烈真是惹不起。那么多客人呐，就这一条船能够载客，船家当然不在乎了。孙景烈心里着急，怕皇上等急了，再有跟这样的人吵架掉价懒得搭理，于是这五个大子儿他是一个没少给。等到了京城之后，孙景烈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有一天他陪着嘉庆皇帝出门游玩，这路上啊突然看见一个驮着石碑的霸下，老百姓也叫王八驮石碑。 孙景烈突然回想起那个船家跟他吵架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，您是不是把石碑忘家了？这才明白，哦，人家骂我是王八呢。哎，堂堂的一个皇帝老师让人骂了，愣是没听明白。孙景烈瞧着这个石碑，扑哧一下乐了。嘉庆皇帝站在边上不明白呀，赶紧问。孙景烈呢，当个笑话似的，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谁成想嘉庆听完之后，当时就火了，下令把咸阳渡口的船家全都给杀了。嘉庆一下令，孙景烈可慌了，心说这船家出言不逊是不对，那犯不着掉脑袋呀。再者说了，所有船家都得陪葬，这也太严重了。于是赶紧说，皇上啊，我来得匆忙，忘了一件事儿，我忘了在额头上写我是嘉庆皇帝他老师了。嘉庆不明白呀，还没等问呢，孙景烈又说上了，不知者无罪嘛，人家哪知道我是谁呀，骂一句算不得什么。这么着孙景烈求了半天，这才让嘉庆赦免了这些船家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